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广播节目，我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那我们的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如果您生活中也有情感的问题，告诉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公众号和节目同名，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大庆老师啊，有一位这个女孩子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这个男生啊，如果错过了他最想娶的那个女孩，他这一辈子他都会惦记着那个女生，然后呢，其实他和别人在一起，他都不会特别用心，特别投入，是这样吗？我现在的那个男朋友啊，大概有一段5年的恋爱，他对那个前女友呢，特别特别的投入。在失恋之后，是他的前女友劈腿不要他了。在失恋之后啊，他好像都差一点抑郁了，据说有好几天都没有吃饭，后来想起来还会掉眼泪，而且呢还喝醉过好几次。到我认识他的时候，还听他的哥们儿嘲笑他之前失恋的时候特别特别难受的样子。那么我后来也问他了，我刚开始认识他就问他说，你前女友跟你吹了什么感觉啊？他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这是他告诉我的。那么后来呢，慢慢的我们居然就好了。我说这事儿啊，我们俩已经好了有半年的时间了，但是我就发现他对我就没那么用心，他对我好像就很随意。我呢跟他吵过，我也问他，我说是不是因为你忘不了你的前任，你就对我这样啊？他对我说，你别提前任的事儿。可是呢，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他的前任，所以他对我就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呢？ 嗯 嗯， 我觉得这个爱情的伤，无论是对于男生还是对于女生，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像你这个女生提的这个问题一样，男生是不是错过了他最想娶的人，然后对下一任呢就没有那么用心了？女生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呢？就是错过了自己最想嫁的那个男人，然后下一段感情呢，他可能就降低要求，或者随随便便的就把自己嫁了。好，这样的故事也有。 嗯， 所以我说觉得这个不存在性别差异啊。我觉得像你刚才说了，你们两个人交流过这样的问题，然后现在好了半年了，然后你觉得这个男生对你不太用心啊， 我相信肯定有些地方男生做的肯定不如你意，但是我想提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他的这种不用心，你是和谁比的？ 嗯， 如果你是和他的前任比的话，那是谁在自找烦恼？ 嗯， 我觉得是你自己在自找烦恼。但如果说他对你的不用心，你不是和他的前任比，你不把这个原因归结于前任，而是归结于你现在这个男友呢，这种情感维系的这种技能啊，或者照顾人的能力啊不强，哎，那我觉得你的心态可能就不像现在这么焦虑， 嗯， 这么难过了， 嗯， 所以我说，这首先你不要让自己去和自己男朋友的前任做比较， 嗯， 啊，即使男生心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啊，假设即使会有，但是我们作为女方自己不要拿自己去和别人比。这样会让我们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个焦虑的状态。 嗯，您说的对，恋爱当中大家找一找你们俩之间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对， 如果你的眼睛只是看在他一定是忘不了他的前任，也就是你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你给我们描述的基本上你很在意他的哥们儿嘲笑他，他的兄弟嘲笑他，这个之前失恋时候的那种窘态哈， 嗯， 那么你也问了他，你说哎，你和前任这个分开什么感觉啊？那你男朋友的回答是什么？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这样的话，好像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你心里边的预设了，就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女生，那我算啥呢？ 对，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哈？如果你不能，现在是你没有放下那个女孩子，咱们且不论她有没有放下，我觉得她早晚有一天会放下的。 对， 如果你们两个人过得很开心，那么前任真的不算什么，就算我们一辈子没有忘了那个前任，无非也就是没忘记那个人叫什么，长什么样，曾经在一起的一些美好，它影响不了今天的生活。 对，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是吧？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谈一次恋爱啊， 对， 对吧？所以之前的恋爱经历都是一份记忆， 嗯， 对吧？如果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份记忆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更重要就是这个，所以你也尊重你的男朋友，他有这么一段记忆，他现在可能还没有脱离那样的一份这种感情的苦，所以会表达这样，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嗯， 我相信他一辈子也忘不掉， 嗯， 啊，就像我也忘不掉我的前任一样， 嗯， 啊，但是这不影响我对我这个现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忘不掉的是那份记忆，我不可能从我的脑海里完全把它100%的抹除，这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只要我不是对他那种恋恋不忘、特别纠结，我的心思、我的精力全放在前任上，那样就好了。 嗯，所以需要这个女孩子自己放下前任的结，然后和男朋友再好好去交流，是吧？ 对，把你的这种精力完全关注在你现在两个人关系的建设上。 嗯，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位这个问我们一个问题啊，这个女生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我这个想问一下哈，我呢上一次主动约了一个男孩吃饭，我是对这个男孩啊挺感兴趣的，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发展成男朋友呢？于是呢我就主动的约了他，他也出来了，我们在一起吃饭。那么吃到后来呢，我当然觉得是我主动约他的，然后我就想去结账，他就说哪有让女生结账的道理，他说他要去结账，我们俩稍稍的推脱了一番，于是呢我们俩就用 AA 的方式付了账了。再后来我呢又想再约他，因为他不再约我，我想再约他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他没有第一次那么痛快了。当然我又主动的约了他两三次，终于还是约出来了。这次呢我就想抓到这个机会去表白，我就跟这个男生说，我好像觉得你挺适合做男朋友的，你要是没女朋友要不咱俩先谈谈恋爱。后来这个男生对我说，他说我觉得咱俩不合适啊，我觉得你这个女生啊你好像太独立了，这个上次吃个饭吧，我说我请你，你都不愿意，还非要 AA，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小鸟依人型的，我喜欢小鸟依人型的女生。其实上次我只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主动的约了他吃饭，我当然觉得不应该让他 去付钱，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占便宜的女孩。不占便宜的女孩难道就不是小鸟依人的女生吗？我想问一下，我真的特别想对他解释清楚，怎么办？ 不占便宜的女孩跟小鸟依行的女孩绝对不能划等号， 对 吧？ 对， 不一定是吧？ 嗯， 其实想一想，这个男生这个借口也有一点牵强啊。 我觉得是不 是 有可能是不是上次聊天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女孩想的那么愉悦呀？ 嗯， 是吧？ 嗯， 女孩第一次主动出击，约了两个人也吃饭也聊天了啊，然后付了 AA 制的账，对吧？第二次第三次女孩再约的时候，男生不大愿意出来，在第四次第五次约好像是出来了，女孩子就赶紧表白了。听上去一直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 不太感冒， 不太感冒。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有可能是他真实的一个想法。 嗯 啊，只不过他想找一个借口让你更舒服一点的退却啊，怎么样的。 嗯 啊，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哈。 也就是这个男生觉得你并不合适他， 对， 这个可能是实话。 这可能是实话。 至于你非要去追究他说的那个缘由、那个原因，然后再去做解释， 大可不必， 没有必要了，是吧？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哈。 对，不用去纠结他说的这个借口到底是成立不成立，逻辑上成立不成立，没有必要。其实你要能真的判断出，你要通过这后边你约他都不是很痛快。然后他有这样的明确的一个表示，其实看出他不太想跟你发展成男女朋友这样的关系，其实你知道了这层也就够了。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雨轻扰，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一位男士说道哈，说我这个妻子啊出轨了，我现在呢是陷入了痛苦当中。我和我妻子过去我们两个人自己谈的恋爱，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呢，我觉得感情还行。我确实是在结婚之后有的时候会忽略他，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我忙自己的一些事情，偶尔有机会他说陪他一起出去旅行啊，或者陪他出去逛个街啊，逛街我是不大乐意去的，旅行啊他去的地方我不喜欢，我去的地方他也不太感兴趣。我就对他说让他和我妹妹一家出去玩，他和我妹妹能玩到一起，而我自己呢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所以生活和别人家也都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啊没有孩子，问题呢可能出在我这边，因为他做了各种检查他没有问题，我呢就不敢去做检查，这一直是我内心觉得有点愧对的地方。所以平时我们关系啊也只能说不是很亲近。我们在一起现在结婚也9年的时间了，他一开始还挺想要孩子，因为我们没有能怀上孩子，他先去做了很多检查，医生说他各个方面都很正常。在这个之后呢，我想那可能就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可能是有点回避吧，就不太愿意和他再去更多的谈这个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知道不久前他出轨了，他出轨呢是和一个比他小几岁的男的，而那个男的呢可能是他在工作中认识的。当我知道了以后吧，我就特别的难受，我就问他那他现在是怎么想的呢，要怎样呢？他说既然我已经知道他出轨了，那么随便我怎么处置我们的关系，他说也可以过也可以不过。我问他和那个男的是不是真的是想要继续去有一份关系吗，他说也不是，他就是一时觉得寂寞心慌，找了一个刺激，和那个男的相处了那么几次，他也觉得不合适了，也就算了。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出轨被我发现了。我问他之前有出轨吗？他说没有。我问他你之后会出轨吗？他居然告诉我说，不知道。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觉得这位男士现在能反思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哈。他刚才说了，就是婚后可能会忽略自己的这个妻子，然后等等这些问题，他会反思，这挺好。但是我觉得就时间稍微有点不对。如果你要是能在婚后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话，相信你两人的关系就不会变成这么糟糕。对吧？其实婚姻呢应该是两个人相互的陪伴。刚才他也提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妻子之间这种兴趣爱好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处理的方式就是，妻子你去和你兴趣爱好一样的朋友去玩，然后亲戚朋友啊你们去玩，然后我自己去玩我自己的。其实这就完全我就失去了婚姻当中两个人相互陪伴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但是不妨碍我陪着对方去实现他或者践行他的这个兴趣爱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你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啊，无论是这份感情还能保得住保不住，还是将来你再有新的感情啊。对于妻子的出轨呢，我当时还以为是因为孩子的原因啊，但现在通过你妻子的这个表述，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你们之间这种感情的链接不是很紧密。就是之前由于之前你对这种你两个人的这种兴趣爱好或者情感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大对，导致了你两个人之间没有很深入的这种链接，没有相互了解相互沟通比较少，所以呢他才会有出轨这样的行为。如果你现在这样的行为这种态度行为不改变的话啊，那将来就像你妻子说的会不会出轨他也保证不了。比如你俩现在婚姻关系是保持住了，但是还是按照各自之前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来生活的话，那在对方身上满足不了自己的情感需求，那我很容易就要出轨再去找一个能满足我感情的人。即使我不愿意真的想和他发生关系，但是在那个时刻他能满足我的情感需求，这我可能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妻子回答的一个不肯定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是的，就是可能过去你自己认为我们和其他的夫妻关系一样啊，这大多数夫妻不都这么过的吗？各玩各的哈。但是你妻子可能并不满足于此。那另外你们没有孩子，虽然我觉得这个男士在轻描淡写说是自己的原因，也没有再去看，也没有再去这个深究哈，可能也是自己怕有压力哈。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你的回避，我们能理解， 对 吧？你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能理解，但妻子不一定能理解。妻子可能会有很多的委屈，比如说作为一个女人，我就在想，也许她是很想要孩子的， 对， 她可能积极的去看了，你并没有去看，她会觉得你并没有积极的有这份想法，她并不知道你内心那个男性的自尊，其实是怕受到挑战，对吧？另外，我想。正因为你没有去积极的去这个做一下这个治疗啊，或者说找到原因啊，为什么你们两人不能要孩子，我觉得你们夫妻之间的亲密一定也会打折扣。 对。 你也不能够充满自信的这个可以和妻子去关系很亲密，那么你是不是也在回避？在妻子看来，她无法解读到你内心那些细密的小心思，她会觉得你在躲着我，你既不能我们这个要孩子的事情你都不积极，你也不积极去治疗，那么你还在躲着我，你是真心想和我过吗？你是爱我吗？你是我丈夫吗？就作为妻子，她内心可能有很多的委屈和抱怨，所以这是一对自说自话没有沟通的夫妻哈，在某些特别是在一些很敏感的问题上没有沟通，妻子呢即便是再爱你，她也没有办法体会一个男人的那种很 纠结， 对，很纠结的那种自尊， 对不对？那个男人可能很怕，如果问题出在我这儿，那我就是个不能生育的男人了，对吧？那我就很担心了，是不是？男人可能是有这样的想法， 很没面子的事 不愿意去印证这件事情， 对， 不愿意到这个临床上去大概去印证。那么女人呢，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她并不知道男人这个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日子其实就是越过越疏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也不跟你交心，你也不跟我交心。也许女人的这个方式，像她说的是心慌寂寞，即便丈夫在身边，她依然心慌寂寞。那这说明， 你们这两个人的关系真的不是你评估的那样一般的夫妻关系，你们是非同一般的 夫妻关系。 对，夫妻关系很冷漠了。 对，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嗯， 所以我就刚才虽然说我还想提醒你一句，就是你一开始说的我们和大多数夫妻关系都是一样的， 嗯，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认知真的是很有问题的。 嗯 啊，其实你周围的夫妻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有可能比你们差的，还有很多比你们要都好的。 嗯， 你只是囿于自己的想法，你觉得这样是正常的，但现实来看，你认为的这种正常导致了你们现在这种困境。 嗯， 就是因为你两个人缺乏这种相互的沟通，越来越不沟通，然后你俩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然后慢慢就变成陌生人了。 是啊，所以你们的婚姻要何去何从，这个是你们之间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就想帮你指出这些，能让你从不同的视角上去看看。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和妻子能交交心，然后你们再确定你们的婚姻要怎样。 对， 嗯，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第一次到我男朋友家里去了之后呢，我现在心里边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别扭。第一次去男朋友家，男朋友早就告诉他家里了，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我们四个人在家里边吃饭，他们家就炒了三个菜，一个鸡蛋炒黄瓜，一个凉拌西红柿，一个素炒西葫芦，还有一个呢是豆芽，然后呢就是白饭，没有一点点荤腥，什么也没有，一看就是凑合的家常菜。而且呢，他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之后呢，按我们这儿的规矩是要包红包的，他妈妈给我包了一个红包，我后来打开才看，红包里边只有100块钱。我把这些呢比较委婉的反映给了我的男朋友，我说不知道你们家对我是有什么看法吗？你们家平时你父母都比较喜欢吃素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跟我解释说，晚餐我父母吃的都很素，因为晚上不想吃大鱼大肉。我说这个红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男生啊对我说，其实我妈就是觉得第一次见面不用给你给特别重的礼，而且我妈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并不在乎物质的话，才是一个好女孩。女生说，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物质，但是我在乎的是别人对我的一份尊重，我能这样理解吗？我觉得他们家人不够尊重我。 如果你就是这么想的话，我可以理解哈。 嗯， 毕竟你觉得我一个陌生人来到了你家，然后又是以你未来儿媳妇或你儿子女朋友这样一个身份，然后你炒得这么清淡，连点荤腥都没有，然后还给了我100块钱的红包啊，又不是50-60年代是吧，现在这100块钱能干啥呀，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不受尊重啊。但其实刚才孙燕在说这个故事，我就想第一个问题，你在介绍这个晚餐的这个吃的这个饭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什么餐， 嗯， 对吧？后来你男朋友说了这是晚餐，对吧？晚餐他父母不想吃的那么荤腥怎么样的，其实我积极的想的就是他们没有把你当外人，然后就按照自己家里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来做的，这样理解也可以啊。然后给你100块钱觉得少呢，那你觉得给多少钱你才能心里舒服一点呢？给500、1000、2000还是10000？其实我觉得你换个角度想，其实这对你来说不见得是不尊重，也有可能来说对你来说不是那么大的压力。 嗯， 你想如果一上来就是把你请到了最豪华的饭店去吃饭，然后吃饭花了2000-3000块钱，然后给你包了个红包，给你包10000块钱， 嗯， 你心里会不会有压力呢？ 嗯， 然后我这意思我必须要嫁给他儿子了， 嗯， 我转一天他儿子对我不好，然后我要跟他分手的话，这玩意儿我就对不住他们家了， 嗯， 对吧？这对您来说反而是一份压力，所以我说你换种角度理解，这样你可能会轻松一点。 嗯，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听一听你男朋友的这种解释。 嗯 啊，如果说是说得过去，然后再加上你在和他父母相处的这个第一次相处过程当中， 嗯， 你发现他们对你的这种语气啊、态度啊，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嫌弃或者不屑的话， 嗯， 那我觉得 就是无论是吃的清淡一点还是100块钱钱多钱少，这可能就无所谓了。 嗯， 如果你发现他们的语气啊、语调啊或者行为当中充了一些不信任或者是这个怀疑什么的，那你可以理解，就是他对你们的这种感情不看好。 嗯 啊，并不见得是这个看清你，但是对你们的感情他不太看好。 嗯 啊，这其中有可能是对他们的儿子不看好。 嗯， 对吧？觉得我儿子可能 眼光差， 不是觉得儿子眼光太高了，抓不住、管不住这样一个女生，将来、 哦、 对吧？ 嗯，都有 想心里，对，所以都有可能。嗯、我就更重要就是你要结合着他们当时对你的这种态度和行为整体来看。 哎，我觉得大庆老师说的太对了，就是一个人尊重不尊重你，或者对方家里尊重不尊重你，那么。不是说光是桌上这几样菜，他们可能有他们待客的方式哈，而且有的时候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对， 是吧？也许他们从来都不大懂得待客之道。 有些人是真的是这样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并不懂得来了客人他要如何如何，他不是这样的，就不是所有的场景都是你想象的。女朋友上了门之后，然后对方家里边像过年一样的招待，不是这样的。 对， 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和你的男朋友吧，还是这样吧，你不用再去计较。不过你的男朋友的家庭，他应该能更多的了解，听听他怎么。这个看待他的家庭的，你可以从他那儿侧面的多了解一下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对， 哎，就好。好，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今夜私语时的下半时段。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听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却爱只是人类所渴望的投射面，只是渴望会改变，他的爱已经不见，已不见。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只是属于自己。 京书市于5月1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周一至周五的时间主要是来解答各种情感的咨询。那么周六周日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故事和情感的观点。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的生活中遇到了各种情感问题，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微信到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庆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哈。 好的。 这个有另外一位女生也在说到了她的公公婆婆哈。她说到了她未来的公公婆婆哈，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第一次到我男朋友家里去的时候吓了一跳，男朋友家里边吧特别的脏，一看他妈不收拾房间，然后他爸爸呢好像喝茶的那个茶杯啊都是那种深黑咖啡色，上面挂了一层，我就觉得他们家这环境太糟糕了。再和他的这个父母接触了一下呢，就发现他妈妈这个人疑心病很重，什么事情啊都会往负面去想。他爸爸这个人也是如此，比如说谈到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他父母总是说不要上当受骗啊，这个什么，这个水果有农药啊，那个蔬菜不能吃啊。后来呢和他们见面之后，当然他父母也使用微信，加了他们的微信，他们啊经常给我发的都是一些比如说不要上当受骗啊，哪儿都有一些什么坏人呐、啊，这个社会都有一些什么坏现象啊等等，这样一些事情，就是那种典型的老人家思维哈。我都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我男朋友身上就没有这些问题呢？是不是我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呢？他的父母和他父母家庭的氛围我并不是很喜欢，这就令我比较警觉我们之间未来的关系。男朋友我是喜欢的，我也是很爱的，但是我很担心，毕竟未来是要成为一家人的，我毕竟不能够把我这样的公公婆婆屏蔽在外，而且我们还在同一个城市，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现在就不是很喜欢他们，那我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其实刚才你说的，你未来的公公婆婆你加了他们微信，然后他们那种老人家的思维给你发一些不要上当啊，然后担心哪些产品有问题啊，然后提醒你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好意，肯定是好意 是好意， 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你接触的时候你觉得他妈妈有点疑心病，然后他父亲这个思维也都是负向的，凡事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其实刚才这段话就是他妈妈有疑心病，然后他爸爸想问题都往负向想，跟你给你发一些这些防止上当受骗这样的信息，我觉得这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如果说仅是给你发一些这种怕你上当受骗这样的信息，这可能是出于关心。但是如果他们对于问题的看法总是像你说的是负向的思维，总不会朝积极的方向想，总是怀疑 然后否定一切的这样的态度，这个的确是有可能成为将来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大困扰的。 嗯， 我现在经常说，其实在咱们这样一个社会，你和另外一个人的结合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要和对方的家庭结婚，对吧？如果对方的家庭你不能接受的话，或者有你不能容忍的地方的话，未来你们两个人肯定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出现分歧的。 嗯， 那刚才你也说了，为什么你男朋友身上没有这样的这种行为呢？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慢慢去发现，因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有的人呢觉得我的原生家庭不好，然后我会特别抽离啊，特别拒绝。 嗯， 但是其实这种抽离和拒绝反而也是一种影响。 嗯， 有人可能做的就过了啊，就不好了。那有的人呢就是被影响了，但是不知道，可能隐藏了很久，真的遇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才能被引发出来，这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呢，你还是要真的细分清楚，他的父母真的是出于关心，还是说这个性格态度上价值观上就是那个样子的。如果真的像你说的，就是疑心病特别重，然后负向思维特别严重的话，这你真的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嗯，对，这是大庆老师提供的一个思路哈。那我也会觉得可能还有另外的思路，你也可以想一想。比如说每一个人确实都有原生家庭的一些烙印， 嗯， 但是如果你的男朋友你相处起来，你也通过你的细致的观察和了解，你的男朋友并没有身上那些你讨厌的你不喜欢的那些负面的思维哈， 嗯， 那么你和他在一起是你们俩的日子。 对， 公婆是公婆，尽管我们有了这种，比如说嫁入了之后，嫁入了人家家，我们不得已要打交道，但是我们可以有距离的打交道。 对， 嗯，我们可以，嗯，反正他们老两口并不是你的生活伴侣，你不用太担心。我们无非和老人家在一起，就是比如说年节假日我们要去看一看。 对， 对对。 老人家生病了，我们要照顾一下。平时有什么事情，可能要稍稍走动一下。这些事情如果你够看得开，它都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主干。 对， 因为你和你男朋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想要一个谁都想要明智的懂事的， 嗯， 知书达理的， 嗯， 雍容华贵的， 嗯， 大家风度的这样的这个公公和婆婆。但是话说回来，在这个社会中有几位我们可以找到的男朋友的家长是这样的哈，就是同龄的合适的，我们又恰好撞上了这样的这个公公婆婆，那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上一辈人他们受他们自己思维的局限，和下一辈人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但凡是老人家的那个群，家里有老人的，你们会发现他们发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段子，怎么养生了，怎么防骗了， 对， 这个 怎么不要被骗了， 对，又有什么行骗新招了， 对， 对吧？那个什么什么事情，他们把剪辑的视频，他们看不出来那是剪辑的，那是这个为了这个流量而做的一些东西。这个他们会把这些都当真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确实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有那么对于互联网这么了解。 了解， 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事实的一个现象。那么不一定那样的老人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 对， 让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生活。而我们年轻人能干嘛呢？我们能影响多少就影响多少，我们影响不了多少也没有关系，他们要过他们的日子，我们要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在相交集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有距离的亲近。 对，我觉得虽然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跟老人家这儿保持一定的距离。 嗯， 这之前呢，你先判断一下，就是男朋友的原生家庭对他有没有产生一些你不能接纳的影响。如果没有的话，OK， 我跟我男朋友组成的家庭这才是主干，我跟我男朋友的这个父母呢，未来的公婆呢，那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嗯， 那什么样的一个距离呢？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人说过一篇文章叫一碗汤的距离。 嗯，对对 对， 对 吧？就是我对他们能照顾到，就我做好一碗汤给他们端过去，哎，不凉不热正好。 嗯， 哎，这样的距离就好了。这空间距离就这样，其实心理距离也是，就是对他们的这种想法做法呢，先表示 理解，表示尊重。 嗯， 然后呢，能接纳的自己接纳，接纳不了的也不要想着一定要去把老人家扳过来啊，怎么样的？这可能就像孙先生说，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现在所关注的，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受到委屈、受到欺骗，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很重要。 嗯。有一位男士问到问题哈，他说我和我的这个妻子啊，我们有一个7岁的孩子，孩子呢是儿子，但是我们俩现在感情已经走到头了，我们俩呢现在正在商讨离婚。那么孩子呢就是一个问题啊，孩子7岁了，又是儿子，我非常想带着，我很希望儿子能在我身边，那我觉得儿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爸爸这个榜样的，但是我儿子呢离不开他妈，他非常黏他妈，也从小到大一直是他妈一手带着他，他和他妈妈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近，想到要舍下他我心如刀割，但是呢又觉得孩子和他妈妈在一起既然感情这么好，如果我让他们分开的话，是不是孩子也会在心理上受到创伤呢？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是因为我要到上海去工作，他妈妈在北京，我们离婚也意味着我们从此以后可能很少能见面，孩子无论跟着谁见一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虽然北京和上海坐高铁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毕竟工作生活都不是那么好安排了，一定会渐行渐远，我该怎么办呢？ 您遇到现在这样一个困境，我觉得我能理解，但是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其实在孩子的心中，无论是父亲的角色还是母亲的角色，两者都是不可缺失的。虽然现在你们两个人面临着离婚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法律上你两个人可以离婚，但是在对于孩子这个父亲的形象、母亲的形象、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上，你两个人应该保持一个完整的状态。 嗯， 啊，这个说着有点理论哈，有点你觉得有点难实现，因为你说了你将要去上海，然后这个前妻啊或者妻子现在要留在北京，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理性、比较客观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应该同意你的儿子跟着你的母亲。我觉得应该有这样几点：一就是孩子年龄还小， 嗯， 这个时候跟着母亲肯定要比你照顾他要照顾得更加周全，这是一。二呢，就是你儿子其实跟母亲已经有了比较亲密的这种关系，如果你现在断然把他由北京带着你俩一起去了上海， 嗯， 无论是生活环境发生了一个陌生的变化， 嗯， 然后跟你的关系也其实也就等于重新开始这样一个处理，所以这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嗯， 对孩子是不利的，不如说你把他放在北京跟母亲在一起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虽然你们俩的离异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份大义，但是跟着母亲留在北京相对来说要比较容易一点。 嗯， 我觉得未来你到了上海确实在空间上造成了很大的差这种困难， 嗯， 但如果你想保持一个完整的这种父亲的形象的话，把你的这种父亲的角色父爱传递给孩子的话，你可能需要付出的更多，无论是说空间上的这种转换，时不时的然后来北京去看一看孩子啊，看一看娘俩，然后或者说把孩子接到上海跟你去过一段时间什么的，这样的方式之外，平常你可能也要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微信视频啊等等的方式来加强跟孩子的交流。 嗯， 这种交流呢不仅仅是你以父亲的角色来交流， 嗯， 你还要保持住就是你和你的妻，就是前妻， 嗯嗯， 是一个家庭， 对， 一个完整家庭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在交流，这样会把对孩子的伤害我觉得降到最低。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这个女士哈，她说呢，我和我女儿啊，我从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和她爸爸离婚了，那么孩子呢也一直是我在带，应该说我和她是相依为命，现在我女儿啊顺利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找到了男朋友结婚了， 那么在我心中啊，也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心病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会发现从心理上，其实我对我女儿其实是很依恋的，并不是她依恋我。当她开始谈恋爱，应该说从她上大学开始，她就追求那种独立，希望我能少管她，我也尽量的去尊重她。直到她自己谈了恋爱，结了婚，现在刚刚新婚没有多久，但是我就会发现我的内心很不舒服。比如说她和她的我的女婿，她的丈夫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如果她有什么事情先看看她丈夫的眼色，有什么事情先询问一下她丈夫的意见，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过去这都是我和她，我们娘俩一起要来应对的事情。现在啊，她结了婚，我突然觉得我非常的孤独和孤单，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我好像觉得从她结婚开始，我真的变成了空巢家庭。再加上人过中年，自己也越来越脆弱，每天都好像是要得抑郁症一般，我该怎么办呢？ 嗯，其实她的女儿，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呢，是有着双重角色的。 嗯， 一方面是她的女儿，另一方面是她那个相依为命的伴侣。 嗯，就是一个代伴侣， 代伴侣，对，尤其像她的那个丈夫的那个角色， 嗯， 所以一旦当她的女儿结婚了，然后成家了，独立出去之后，啊，她不仅失去了女儿，更重要的，她失去了这样一个相依为命的伴侣， 嗯， 所以对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包括你看，她看到就女儿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她要先看看自己丈夫的这个眼色，或者征求一下丈夫的意见，而这之前都是和她妈妈才发生的事情， 嗯， 对吧？所以她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对于这位女士最大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你要转换一下你的注意力。 嗯， 就是你和你女儿相依为命，你把她这个抚养成人，让她大学毕业找工作结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女儿终究要去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你要学会适当的放手。那放手你之后你要干什么呢？你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嗯， 啊，建设一下自己的这个环境。可能以前你可能除了工作之后，更多的精力都是放在女儿身上啊，女儿的学习啊等等等等。现在呢，你可能要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发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在这里然后寻求一种归属感或者满足感。甚至说您可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能遇到顺眼或者合适的人，其实您也可以找一个和您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伴侣。 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对哎。事实上，这个单亲妈妈哈，可能很多单亲妈妈，嗯，特别是和孩子相依为命的，无论是和儿子还是和女儿相依为命的，嗯，有那么一些单亲妈妈，可能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坎儿，就是孩子长大了，是真的要和自己分离的。 对， 而且明智的，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个女士其实还是挺明智的，她能知道问题在哪儿，嗯。 对对对。 你要知道你的小辈，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一旦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确实应该把他现伴侣，把他现在的伴侣，他的爱人和他的孩子放在你之前。 对。 如果他把你还放在他们之前的话，那么你们的生活，他的生活就不会幸福了。所以其实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还能够想让他们，想让自己，这个一个人精心拉扯大的，一个人哈，很辛苦拉扯大的儿子或者女儿，单亲家庭的儿子或者女儿，想让他们一直生活得好，那么你就要让他们和他们的伴侣和他们的小家庭更关系更紧密一些。 嗯， 而你总得想办法能让自己这个此刻面对自己的独立。大庆老师说的很对，你可以考虑你自己可以结交男朋友。 对， 你要不考虑说，哎，我不想结婚了，我这个年龄我不想结婚了，你可以交男朋友啊，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社交啊，你可以重新找回你的朋友同学啊，圈子。 对 啊，你也可以找有趣的男士和人聊聊天呢， 对， 结识一下啊。 对， 是吧？ 对。 那么这个同样，这个同理我们也送给单亲的父亲哈，啊，或者无论是有儿子的还是有母亲的这种单亲的家长， 是吧？ 对， 一旦孩子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家，那么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呀，生活中那个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离我远去了，真的好像有那么一些缺失的痛哈。 对对对， 此时就建立起自己的私生活圈子吧，再建立一个私生活圈子，是吧？ 是的。 嗯，这样做可能才好，因为我真的见过，这个女儿都已经怀孕了，就是怀了大概都好大的肚子几个月了，但是妈妈呢，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委屈了，受冷落了，然后要让女儿呢，比如说回来 陪自己 你陪我啊，我想去买东西啊，你陪我去买东西啊。啊，我想去干嘛？你要陪我啊！就是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借口让他回家来， 让他回家来。 对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的确是很理智，而且她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她发现了问题，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要求自己的女儿去满足自己，然后去干扰女儿的生活。 嗯。 而她在反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我觉得这是最这个女士做的很棒的地方。 嗯，对，嗯。下面有一位这个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有一次啊和一个男生在一起，那个男生呢其实不是我的男朋友，就是我认识的一个男性的同学，那段时间和他在一起是因为我失恋了，他是一个人，明明知道呢他人品不太好，但是那段时间可能是没有人可以倾诉吧，就是和他倾诉的特别多，然后就和他有了那么一两次比较亲密的关系，再之后我就不想和他交往了，一方面呢是我从失恋的痛里慢慢的走出来，另一方面啊，我很自责，我觉得我究竟在做什么呀，我又不是和他谈恋爱，只是跟他倾吐一下我自己内心的那些不爽，但是呢又和他不清不楚的有了这样的关系，在我退出来之后，结果我才知道他偷偷的在手机里给我拍了照片，他后来告诉我说他不会拿这些照片做什么，但是他希望他如果需要的时候还能够和我更亲近那么一两次，这就等于是在要挟我了，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好害怕，惶恐。 报警。 嗯，报警。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当你两个人你情我愿的时候发生就是亲密关系，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吧？而且这是可以，甚至说这是可以尊重的，是你情我愿，我觉得没有。但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男生给你拍了照片，并用这个来要挟你的话，还要继续发生亲密关系，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报警，这没有什么二话可说， 嗯， 没有对他容忍的余地，容忍。 对，女孩子可能有所顾虑哈，比如说会觉得会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啊，对我的名誉会怎么样，但你要知道你要不报警的话，你就一直受在他的压制中，而且你还不知道会怎样。 对，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把这个传播出去啊。 对， 如果你真的报了警之后，其实和你不报警就是别人知道这个结果是差不多的。 嗯，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懂得要维护自己。 对， 像你报了警呢，这个这些照片他就有可能被警察收回来， 对， 就彻底的阻止了再往外泄露的可能性。 对， 但如果你不报警，就是你又可能被他要挟，然后将来还可能让这些照片流露更多，他挪作他用等等那样的。 对对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当你两个人你情我愿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没有是可以去指责你的。 对， 对吧？ 是的。是，所以这个报警这件事，一方面是维护好自己， 嗯， 另外就是。一个做了恶事的人是该被惩治的，也就是那个对方那个男生。 对， 因为对方这样做其实是一个人品非常差，而且触及到几乎是触及到这个法律线的这样一个男孩子了哈。那么他做了这样的坏事，他就应该被追究，所以你报警是最对的，最正确的一个方法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好，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探讨各种情感问题啊，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大家听到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公公婆婆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恋人之间的问题，失恋的问题，暗恋的问题，单恋的问题，在我们节目中这都是每天和大家探讨的内容，你有情感问题就可以告诉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